醒目敲出金戈铁马英雄谱。 你呀、得当着戏班子老少爷们的面先给我办定亲礼、我得堂堂正正的进你段家的门。 隔扇摇来，才子佳人万古情。北京故事广播传奇书场。 听众朋友大家好，欢迎来到北京故事广播评书时段。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由刘兰芳先生播讲的评书《红楼梦》。满纸荒唐言， 瞧啊，比那画好上了十倍。 一把心酸泪， 我为的是我的心， 我也是为我的心。 都允作者痴， 他是我们这里有名的泼皮破罗户。 水解其中味， 撂在水里不好，不如放在这绢袋里埋起。 他是中国四大名著之首，以四大家族的荣辱兴衰为背景，描绘出十八世纪中国封建社会的方方面面，堪称古典小说的巅峰之作。北京故事广播隆重推出由刘兰芳播讲的评书《红楼梦》，敬请收听。 荣宁二府被抄，无论是主人还是仆人全都绑起来。这时宁府老家人焦大跑了进来，他以为宁府被抄没有荣府的事儿，跑到荣府给贾政送信。到这一看，荣国府也闹得鸡飞狗跳墙，哭爹又喊娘，知道大势已去，一头撞死在石阶上。贾赦、贾政都哎呀一声，心疼地掉下眼泪。哎呀，焦大，偌大年纪没得善终，都是我家连累你呀。随后又求差官赏给焦大一口薄皮棺材，把他承殓起来，对得起老人家一片忠心。当时有当兵的把焦大抬走，弄了口柜子把他承殓起来埋了，就算对得起他了。贾政心里琢磨，焦大死了还有人给埋葬起来，我能落到什么地步？看看家里的人哭喊叫骂声，揪心呐！特别想到他的儿子贾宝玉、贾环、孙子贾兰，他们在哪儿呢？这些人也都被绑起来押走了。往日赫赫有名的荣宁街，这回成了犯人街了。两府男女老少一共有六七百口人，你想啊，用绳子一拴也排成长长一趟。东西运走之后，荣宁二府的大门关上，上了十字封条，派人看守，这条街就没人走了。又现腾出两处房子做临时监狱，把这伙人押起来等候结案。王熙凤已经被贾琏休了，不应该算贾府人，可以放走，可他参与犯罪要审问，把他也压起来了。主人压起来，仆人没事的一波一波往外卖，因为圣旨上说入关为奴，奴隶就可以随便买卖，先卖贾府的家奴，等转过年来再卖这些女主子。单说卖贾府家奴这一天，人事上太热闹了，人事在崇文门一带，看热闹的拥挤不开呀，都觉得新鲜呐。谁不知道老贾家净买人，今天往外卖人，真出奇呀！哟，那不是林之孝大管家吗？我看他到人事经常买人呐，今儿个哦也被卖了，这是十年河东，十年河西呀。就在这阵儿，有一个大汉在人群中穿来穿去，被卖的丫鬟仆人头上都戴着草标，也就是拿个草棍啊插在头上。 这是卖人的标记。这个大汉呢，晃里晃当的挨个看，看看这个晃晃脑袋，不行，看看那个又摇摇头。这个大汉谁呀？不是别人，正是前文书咱们表过的醉金刚倪二，是宝玉那个刚儿子贾云的好朋友。这个人还讲义气，当初帮过贾云的忙。贾云为了在贾府找事儿做，要给王熙凤送礼，又没有钱，就找他舅舅借冰片，他舅舅没借，是倪二借他钱买的冰片送给王熙凤，贾云才在府里包工种树，因为种树也发了财。他虽然姓贾，但是和贾政他们已经出了五福了，所以那帮人犯罪呀、啊，贾云没事儿。贾云的朋友倪二呢，好喝酒，今天听说老贾家开始卖人，他到这来呀、啊，都不是当人贩子倒卖人口，也不是好色，而是想到贾云在贾府里有个红颜知己，叫小红，是个丫鬟。他和贾云俩人一见钟情，还交换过手帕。这件事儿啊，不但倪二知道，他还见过小红。今天听说老贾家在人事上卖丫鬟，他想，我要碰上小红呢，就把她买回来，成全他和贾云成为夫妻。就这么，他带着钱转来转去，没有，有点泄气了。他想回家，一转身啊，碰见个老熟人叫李三，是个人贩子。李三站在远处看他半天了，以为啊他没相中，就把他喊住了。哎，二哥哎，是不是想给我娶个嫂子？走，跟我到家看看，我那儿有一个，还是个黄花大闺女呢。倪二本来不想去，架不住李三连拉带拽，啧啧，到我那喝两盅酒。倪二一听说喝酒，就跟他来了。来到一个门楼前，李三掏出钥匙打开门，是个小院，里边有个五六间房子。李三又打开东边一间厢房，只见炕上围着一个披头散发的女子，嘴里啊还堵着东西，手脚都捆着呢。倪二进来扫了一眼，他转身要走，哪知就这一眼，就听那个女子嘴里呜呜像在说话。引起倪二注意，他再仔细看，哎呦，这是又惊又喜。哎，你是小红？那个女孩点点头。哎呀，可找到你了。那位说了，这个小红是哪个小红啊？就是凤姐派她带着乔姐被送到王怀仁家那个丫鬟。那么小红和乔姐被送到王怀仁家，怎么又落到人贩子李三手里呢？要不说画龙画虎难画骨，知人知面不知心。王熙凤认为自己胞兄可靠，可以托付女儿，可王怀仁呢，心如蛇蝎。他一看老贾就完了，我那妹妹也好不了了，他给我钱是抚养孩子，我要把孩子卖了，这钱不就省下了吗？就这样，他先把小红卖了，又把乔姐骗到另个地方也卖掉，他带着钱躲起来了。要不是倒卖小红的几个人牙子酒后食言，小红还不知道乔姐的下落，还以为到了金陵姥姥家去，感情也给卖了，卖到秦淮河的勾栏院去了。那小红就被李三给买来，李三一看小红挺漂亮，就想一倒手卖给大户当二房。小红呢，通过贾云见过倪二，倪二一进来他就想喊二哥快救我，可是嘴里堵着。倪二认出小红，叫李三快把他放了，把嘴里东西掏出来，绳子给解开。小红啊，你怎么到这儿了？小红把经过说了一遍。倪二说，我说李三啊，我不叫你吃亏，这个人我要了，你说要多少钱吧，给个数。李三说，哥哥， 你要是没钱呢，我就不要了。若是富裕，你就给我个本儿吧，50两。好，明儿个我把银子就给你送来。哎，叫他先在你这待会儿啊，我去把我兄弟贾云叫来。你二走了，时间不大，把贾云领来。贾云见着小红，二人悲喜交加，又双双谢过倪二，然后回到贾云家，倾诉衷肠，说来说去还是说贾府的事，又提到压在狱中的宝玉凤姐儿。贾云说，我有个好朋友叫季善，先前跟我一块儿跑买卖，后来听说他做了牢头，跟他打听打听宝玉他们压在哪儿，再托托人让咱们进去看看。小红说，是啊，得把乔姐的事儿说清楚，要不然对不起二奶奶呀。好吧，第二天贾云先找季善。你说我多巧啊，贾府的一干人犯呢，正好压在季善所管的牢房。贾云一说，季善满口答应。自从宝二爷进来，我那媳妇跟我说，人不能没良心，绝不能忘了当初二爷的好处，叫我尽量照顾点儿，别让他受委屈。今儿个晚上我支更，你可以预备点酒饭，晚上带进来。贾云连连道谢。那位说了，季善的媳妇是谁，怎么感念宝玉的好处呢？书中暗表，他的媳妇叫倩雪，也是怡红院的小丫鬟，前几年抄检大观园的时候被王夫人偷偷给撵走了。其实这孩子没什么毛病，就说话嘴直点，得罪人，婆子们告他张狂，王夫人不问青红皂白非撵出去不可。后来倩雪嫁给了牢头季善，你听这多巧啊！等到了晚间，贾云带着个大食盒，里边装了不少的肉菜，还弄点酒，来到了牢狱。那位说了，这回子宝玉又怎么样呢？贾宝玉自从被压之后受老罪了，待地方又脏又潮，蚊子叮，臭虫咬，老鼠爬，吃的更甭提了，比起当初啊，真是一个天堂一个地狱，眼看活不下去了。这家子转到这个大牢里关押，牢头是季善，有他百般照顾，经常安慰，又常送点荤腥，还有朋友照顾他，宝玉总算挺过来了。昨天呢，听狱卒们议论说上边来公文了，贾宝玉、贾环、贾从都没有做官从政，没有参与荣宁二府犯罪之事，特别是贾宝玉文才优异，大有乃父遗风，就赦免无罪，准备遣返哥几个回金陵，也就是南京老家去看祖坟，即日就可动身。宝玉对这个喜信儿却无动于衷，他想父亲还在押，母亲听说在狱中病得奄奄一息，大观园群芳流散，众姐妹走死逃亡，剩下我一个人活在污浊的世上有什么意思呢？我就死在狱里倒好受些。就这么功夫，就听那边啪，不是好动静，接着有人哭，哎呦，鸳鸯啊！怎么，鸳鸯碰壁而亡？宝玉脑袋嗡的一声，眼泪哗哗直淌。鸳鸯姐姐没了，鸳鸯姐姐你太可怜了。宝玉哭了半天呢，直到晚上，哗啦锁头一响，牢门滋扭扭扭咣开了。宝玉抬头一看，是季善来了。季善冲着宝玉点手，二爷跟我来。贾宝玉站起来跟着他出了牢门，他想是放我回南京，半年以前进来那时候是用绳子捆着一个跟一个走来的，也不准往四下看，当时也没心情看，这会儿往外走，他借着院里几盏气死风的灯光，这才注意 原来这是个短短的御街，南北方向靠东边一溜，里手啊牢房压的是男犯，外手是女犯，都是贾府人，靠西边一溜是狱卒们休息地方。这阵儿大门关着，里边有个御神庙。再说宝玉随着纪善来到里边的西屋，这是他住地方，稍微干净些，还有个里间，上面挂着半截布帘，挨着窗户是半间炕。纪善打过一盆水，让宝玉洗了洗脸，擦擦身子，又找了件干净衣服让宝玉换上。二爷请坐。哎呀，多谢纪哥照应，这半年多要是没有你照顾，恐怕我早就没命了。嗨，都是自己人，不用客套，不是上边有话放你回原籍，我就是想照顾你，今儿个也不敢让你到这屋来呀。哎，里边都出来吧。话音刚落，里边半截帘一挑，打里边走出一男二女。那男的张口就喊干爹，那两个女喊二爷，三个人到了跟前扑通全跪下了，把宝玉吓了一跳啊！定睛仔细看，哎呦，男的是贾云，女的是小红，还有王夫人撵走的倩雪姑娘。到如今自己身陷大牢，他们来看望，这心里啊热乎乎的。快都起来吧，纪头赶紧介绍，原来倩雪是他的老婆，怪不得纪头对自己这么好啊。可是当年就没有说服自己母亲把倩雪留在府里，觉得对不住人家，两行热泪流了下来。随后小红又说了以往经过，宝玉是又惊又喜，喜的是小红和贾云两个人终于团聚，惊的是王怀仁这么狠，做出这种不仁不义之事，把我的侄女给卖了，这可怎么好。纪头说，你先别哭，吃饱了喝足了咱们再想办法救人。就这样，小红打开食盒，把一样一样的菜摆在炕桌上，一会儿啊，哎呦，这小桌摆得满满登登的，大家团团围坐吃喝起来。几杯酒下肚，宝玉又伤心了。纪善说，二爷，你熬到今天不容易，怎么又难过了呢？我这人嘴直，说出话来你别怪，这次放你回南京本是件好事，可是你那两位兄弟啊可不怎么样，这哥俩奸猾难缠，你又拿他们当好人，对谁都一片真情，难免不受骗呢。贾云也说，干爹，虽说吃亏是福，小来小去的可以啊，就怕人家故意的骗你欺负你。到了金陵，为了祖坟周围那点儿田租地亩，就许要了你的命。在那么远地方，要有点什么事儿没人帮你，可怎么办呢？要我说，上边叫你们回金陵，又没人押解，他们也不知道你走没走，不如你就在京城附近找个落脚之地，凭你笔下的功夫写点字儿，做点话，干点什么，不吃口饭，真有点为难招窄的事儿，咱们朋友帮你一把。宝玉说，你们的好意我全领了，倩雪小红是我的好妹妹，大家都是为我好，可我这会子心乱如麻，出去上哪儿我都没想。姐妹们在这受罪，我不忍心呐。他们都是苦孩子，到了我们家连大门槛都没有迈出一步，怎么一下子成了罪人呢？他们没走我也不走。倩雪说，现在谁也替不了谁，谁也救不了谁，出去一个是一个。官府的老爷们心怀叵测，时刻有变，二爷还是先逃出去为好，以免夜长梦多。贾宝玉低头不语，小红说，你们先坐，我看看梁二奶奶。就这样，纪善把小红带到凤姐家的牢房，小红进来一看，